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好儿王涛，乒乓父子情，作者王世俊、鲁来顺，由艾宝良朗诵。 我和王淑林老师带涛涛去市体校考试那天，一路上心里不住的打鼓，王淑林老师呢则不断地鼓励涛涛别出头，到时候放开打。来到了体校，著名的教练王希天盯住涛涛看了半天，才说出了一句话：个子矮了点吧。我听了以后心里咯噔一跳，奶壶不开偏提奶壶。王淑林老师因为和他关系密切，比我心里有底，就说还是答答看吧。我紧紧地盯着王希天，他抽了口烟，皱了皱眉头，说： 好吧，那就答答看。 我回过头去看看涛涛，他大概也觉得人家对我们很冷淡，更显得有些紧张，但是看上去却信心十足。这时王希天随便从训练队员中叫出了一个和涛涛对阵，他自己仍坐在那儿照常抽着烟。涛涛上去噼里啪啦干干脆脆的，很快的就把这个小队员给打败了。再看王希天，他略感意外，稍微露出点声色，起身踩灭了烟头，来到涛涛的身边，拿过涛涛的球拍看了看，转过身又叫来一个队员和涛涛对阵。第二场比赛开始了，我不住地在心里为涛涛加油。王希天不时地从座位上起身指点他的队员，结果还是涛涛轻松取胜。这个时候王希天脸色沉下来了，大声叫来一个比涛涛高出半头的队员，面授机宜，完了还大声地嘱咐说：哎，你给我好好打。这一盘势均力敌的比赛犹如狂风暴雨，双方煞得难解难分。王希天急得离开座位，双手叉腰走来走去，大声喊着。此刻的涛涛毫无惧色，越战越勇，充分发挥出了平时的训练水平。我和王老师相视暗暗一笑，最后涛涛还是战胜对手，三战三捷。涛涛还没离开球台，王希天已经来到了涛涛身边，冲着涛涛的后背扇了一巴掌，两眼一瞪说：好小子，收下你了。涛涛开始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，挨了王希天的一巴掌。等王希天话音一落，涛涛低头笑了。王希天告诉我们，从明天起，每天下午放学后，涛涛直接来市体校训练，还告诫我们不准迟到，更不准无故不到。临别时，王希天拍着涛涛的脑袋说：好好打。哎，一路上我们三个人异常的兴奋，涛涛终于迈进了市体校的大门。回家的路上，涛涛还对我说：爸爸，你巴掌打得我好疼哎。我笑着对涛涛说：就这一巴掌你才进了市体校啊，以后训练不好啊还要挨巴掌。我们三个人哈哈笑了起来。涛涛在王希天班里近两年，王希天重点抓涛涛的手感和步伐，以弥补涛涛的个矮不足。这是涛涛成长的一个关键时期， 王希天为涛涛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，在打法上也初步定了格，这就是后来形成的快攻结合弧圈球的打法。1978年，涛涛升到了体校乒乓球中班，王希天把涛涛交到了市乒乓球著名教练甄九祥的手里。1993年，王希天当了市体校的副校长，不久身患半身不遂。1995年病情加重，住进了医院，此时已经神志不清。涛涛赶往医院看望恩师，遗憾的是师徒不但没法交谈，而王希天教练已经完全昏迷了。涛涛流着眼泪站在病榻前，久久的不愿意离去。不久噩耗传来，王希天教练离开了人世。涛涛此时正在正定封闭训练，我以个人的名义，并且代表涛涛写下沉痛的悼念一文，发表在中国体育报上，以表我和涛涛对王希天教练的怀念之情。涛涛进入市体校后，路程和学校相距并不算远，但是交通不方便，乘车还要中转一次，基本上都是由我骑车带他走街串巷送到体校。如果有时间，我看完他训练后再把他带回来，但是总不能天天如此啊。所以又带他乘车熟悉了地点和站名后，我就让他单独乘车去体校了。有一次我把他送到22路汽车西单站，乘车的人多，但他人小个矮，左一挤右一钻就上了车。约半个小时，涛涛从体校来电话，哭着说：“ 爸，牌子丢了。” 我一听就急了：“什么？拍子丢了？那怎么训练呢？”我估计可能是车上人多挤掉了，于是我骑车一头扎到22路北太平庄总站去寻找。经查问得知，有一辆汽车捡到一个书包，里边还有一个球拍。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。等这辆车进了总站，我把涛涛心爱的小球拍领回以后，赶快骑车直奔市体校。涛涛正在伤心落泪，见到拍子失而复得，一把抓过去，握着拍子不住的摩擦。 太好了，我又可以拿它练球了，太好了！ 说着，他蹦跳着跑到球台前，噼里啪啦地练了起来。为了不再发生书包袋挤断的事儿，他妈将背带用皮子缝得结结实实。我开玩笑地说：“涛涛，你去挤去吧，再挤也不会挤断书包袋了。”涛涛在43届世乒赛期间，带伤为国征战，奋力拼搏的精神，极大地鼓舞了国人。回想起来，涛涛在市体校的训练期间就是经常轻伤不下火线的。有两件事我至今难忘。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我正在屋里拉琴，忽然听到涛涛在院里哎呀的大叫一声，就哭了起来。我忙跑到院里看，涛涛坐在地上痛苦地哭个没完。我见他球鞋已经浸出了血迹，知道不妙，赶忙把他抱回家。原来是他和小伙伴们在做传砖头的游戏，不慎砖头砸在涛涛的脚上，流血不止。我为他轻轻地解开鞋带，脱下球鞋，只见右脚的大拇指盖已经成黑紫，伤处鲜血直流。他的妈妈赶快为他消毒，又抹上红药水，再用纱布包好。刚处理完他的伤口，涛涛突然问我：“ 现在几点了？”“ 哦，快三点了。” 涛涛哎呀叫了起来。“哎呀，我该上体校了。” 我忙说：“我去打电话给你请假，今天就不去了。”“ 那不行，我们教练说过不准缺课，我得去体校训练去。” 他妈妈在一旁也一再地劝他：“ 咋成这样？怎么能训练呢？我的心情非常的矛盾，也感到很为难。孩子伤成这个样儿，还去训练，我于心不忍。可涛涛坚持要去，精神可贵，毅力坚强，令我可喜。可我还是难以同意涛涛的要求。我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心情矛盾。平时人家说我狠心，那是在涛涛能够承受住训练的正常情况下，而今天他的脚砸成这个样，我要是同意他去，我不真成了狠心的爸爸了吗？此刻我的头脑啊，斗争得非常激烈。涛涛看到我在屋里来回的走动，又一次对我说：“ 爸爸，我还是要去。” 我应该尊重孩子可贵的品质，不要伤害他。至于到了体校能不能训练，听教练的意见吧。走，爸爸送你到体校去。我爱人可急了：“哎，你可以送他去，但是不能再训练了啊！”他的妈妈找出一只他穿过的鞋，套在涛涛的伤脚上。涛涛穿上一只白色、一只蓝色的阴阳鞋，自己不由得也笑了起来。我用自行车把他送到体校，刚进大厅，就见王西天教练露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走了过来。王涛怎么今天迟到了？啊！我忙告诉他涛涛受伤的情况。王教练一愣：“啊，快让我看看。”他看到纱布已经被血水浸透以后，对我发火似的埋怨说：“嗨，你看你砸成这个样子，你怎么还带他来训练呢？”我赶紧解释说：“是涛涛坚持要求来的。”王西天此刻默默不语了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吸了一口气：“好小子，既然来了，咱们就练。不过，你别练步法了，站在原地打吧。”涛涛的要求得到了满足，他站在台前，神情还是那么专注，和以往一样一丝不苟，仿佛跟没发生什么似的。而我和王西天坐在一旁，看着涛涛的那只伤脚一拐一拐的磨练，他忍受着痛苦，而我俩的四只眼睛都忍不住地滚出了眼泪。剩下的一天啊，涛涛到市体校去训练，我突然接到了市体校的电话，让我速去市体校。一路上我的心里不住地打鼓，不知道涛涛在训练中出了什么事儿。我赶到市体校以后，还没来得及问发生了什么事儿，王西天劈头盖脸的就训我：“你这个当爸爸怎么当的啊？那王涛病了你怎么不向我讲呢？” 训得我莫名其妙。 没有啊，他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在家还欢蹦乱跳的玩了一会儿呢，怎么病了？哎呀，你真是个粗心人。他递给我一张涛涛刚在市体校看过病的门诊单，上面写着发烧39度。我赶紧寻找涛涛的身影，看见他还在和队友练球。我又问王教练：“啊，您是怎么发现他发烧的？”王教练说：“训练中我无意拍了一下他的后背，觉得烫手，赶快派人领他到医务室去检查去吧。”我悄悄地走到涛涛身边，带着内疚的心情对涛涛说：“你不舒服怎么不告诉爸爸呀？”“ 我是觉得有点头晕，我怕说了你不让我来训练。” 望着他红红的小脸，我当即要带他回家。他皱着眉说：“没事，我能坚持训练。嗨，你不要命了， 这样要出危险。我使劲拉他，可他就是不肯离开球台。我真要生气了。他指着墙上的大闹钟说：“ 爸，马上训练就要结束了，等练完了，咱们一块儿回家好不好？” 我实在难以抑制心中的情感，赶紧离开了涛涛，躲到一边落泪去了。我不愿意让他看到我的泪水，我更不忍心再观看他的训练，太愧疚于他了。这时王希天教练默默地走到我的身边，拍拍我的肩膀，我们彼此都没有说话，内心蹦出共同的一句话：多可爱的孩子。我在心中对自己喊着，这么坚强刻苦的孩子，要是将来练不出来，那真是苍天无眼了。每当朋友们、记者们提问到涛涛少年训练的一些情况的时候，我总是深有感触地讲述涛涛的一些往事。事隔十多年，每当提起这些事儿，我的眼中仍然充满了泪花。在写书的过程中，我写到此处，手抖，心颤，泪水再一次打湿了手稿。涛涛在什刹海体校训练的期间，经王希天和甄九祥两位名家的精心指导，基本功打得很扎实，训练水平不断在提高。进校不久呢，就成了市体校乒乓班的重点队员，每月还享受20元钱的营养补贴，教练都很器重他，喜欢他。涛涛在打法上也进一步走向完善，反手搓球和弹打此时已颇有威胁，他搓过去的球，同龄队员一般都很难起板，多数回球会下网，这说明他自幼的手感好，控制球的能力强，而正手位的球显得一般，没有什么大的特点。在市体校几年来的训练，我只要有时间必定前去观察训练，一是了解涛涛训练的情况，二是增加我对乒乓球训练的知识。因为市体校在全国业余体校中，无论从训练条件到训练水平都有很大的影响，就在这座乒乓球馆里培养出多名世界冠军，为中国的乒乓事业、为国家的荣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1979年，北京市举办了少年乒乓球赛，涛涛代表市体校出战，担任了主力队员。据我所知，市体校的主要强硬对手是东城区体校，少年组的冠军多次被东城区夺走，市体校窝了几年的活，这次一定和东城区体校决一雌雄。正像人们预料的那样，决赛是在市体和东体之间展开。我赶到现场去观看涛涛比赛，也是我第一次观看他代表市级的比赛。比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激烈，比赛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，5-1，市体校轻松地战胜了对手，王涛呢夺得了2分。虽是市级的少年赛，但是吸引了不少的行家们，国家队的教练、各体校的教练以及乒乓球爱好者挤满了大厅，看样子大家对这届比赛都比较关注。我看了比赛的全过程，赛完之后我问涛涛：“涛涛，怎么不起板而全打搓球啊？”啊？涛涛回答得很有意思：“哎，我就是要活活的把他们搓死。”正如我前面所讲的，涛涛搓球旋转性很强，对方很难拉起来。据我当时的统计，涛涛在一局里平均搓死对手12分。赛后，东城区教练走过来问我：“涛涛是你的孩子吗？”“啊，是。”“哼，我们今天输球啊， 就输在他手里了。单打决赛是在市体校队友之间进行的，王涛输给队友董建立，得了亚军。市体校呢，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此后，王涛在少年业余选手中有点小名气了。小河出漏，而这之前呢，涛涛连续四次夺得了西城区少年冠军，被众多行家一致看好。我对市体校乒乓球班也是非常熟悉的，其中有两位小队员给我的印象极深。一个叫古云峰，比王涛大一岁多，出身梨园世家。他在市体校同龄的队员中可以说是尖子队员，平时的训练很认真，动作非常规范，横握一把大刀拍很有杀伤力。有一次，日本少年与北京体校举办了一次友谊赛，我目睹古云峰的实战，他打的日本少年冠军简直是无力还手。对方两局的比分相加还不过十。赛后，日本少年队的教练翘着大拇指夸赞古云峰的球艺，并且说，古云峰将来是未来的世界冠军。的确如此，古云峰的实力是超群的。不久啊，他就被调到了北京乒乓球队，成了一名专业乒乓球队员，真让我羡慕和敬佩。他入选北京队不久，打了个全国青年冠军。另一个小队员是董建立，比王涛大半岁，也属市体校的尖子。他性格开朗，可是不太好管理。他也是手持一把大刀，球性极好，虎劲十足。他条件好，身高反应步伐均佳，可是他较为散漫，纪律性差，常常惹得教练罚他。有一回班里训练都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了，他才姗姗来迟，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甄教练问他为什么晚到，他说有事儿。教练问他什么事儿，他竟然答不出来，气得甄教练罚他站在墙角里让他反省。因为我很喜欢这个队员，便向甄教练求情，让他训练。甄教练小声对我说，哎，说心里话呀，这孩子球打得不错，我也很喜欢他，可是他学了很多坏毛病，撒谎还抽烟，几次批评他就是不改。我还到他家里访问过，家长对他也没办法。听了教练的一番话，我心如刀割。哎，难得的一个好苗子，可千万不能这样下去啊，自己毁掉自己呀。训练完了以后，我还特意找到董建立开导他。王涛是他的队友，也是好朋友，在一旁也插话规劝他，大家都寄希望于他。1979年底，董建立也调到了北京市乒乓球队，成了一名专业乒乓球员，大家都为他而高兴。最近听说古云峰和董建立都打算退役，我也曾问过涛涛是否是真的，涛涛说很有可能。我为他们俩没能登上乒乓高峰而惋惜。涛涛深知我对他们的同情，就说，爸，你不能完全与少年时代的水平看待人的一生，基础固然很重要，但要攀上高峰因素很多，技术因素、心理因素、意志因素，甚至个人修养的因素都显得很重要。我们国家二队的青年选手们条件都不错，基础比我们这一波队员都扎实，可是很难说他们将来就能如何。古云峰就是心理素质上不去，比赛的时候紧张，发挥不出平时的水平，心理素质的培养和锻炼是很难很难的。技术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心理因素那就是最重要的了。世界上很多高手之间的较量，某种程度讲那就是心理因素的较量。涛涛这番话的意思